南昌县傀儡集团做出决定，重新议论缔结与日本交换军事情报的协定。南昌县委政府的一个有关人员10月27号大谈谁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的现实化，并声称因此同美国和日本共享情报是再也不能推迟的，有个计划早晚进行工作协议来决定同日方进行何等形式的协商。在这之前，10月26号为国防部向国会国防委员会的一些议员解释了有关缔结协定的协议计划。